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时间是上午十点半，现在由吴子豪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张建宗表示，听日扶贫委员会会讨论改良贫穷线，考虑将公屋福利纳入贫穷线。他说现时贫穷线只是计算政府的经常性现金支援，但公屋对贫穷有很大的舒缓作用，希望贫穷线如实反映政府介入后的情况。张建宗强调，不是要蓄意降低贫穷人口或者节省开支，重申贫穷线并非扶贫线。 因为现在的贫穷线只是计政府政策介入后经常性现金支援，即是说你讲的是社会保障啊、税收啊等等那些东西，一次过的商量啊、三粮啊那些出什么综援啊，那些我们完全是不计的，亦都是非现金都不计的。所以我们听日目的就一个，是反映客观和现实的情况，绝对没有一般有部分人士以为政府有心是去将那个贫穷的人口是蓄意去降低它，或者是想说将来在个扶贫方面政府的开支希望减少，这个不是我的目的。 港铁主席马时亨表示，可加可减调节机制是根据通胀和薪金指数而调整。他说港铁过去七年的加价是低于通胀。马时亨出席电视台节目的时候说，港铁平均加价是 2.9%， 是低于通胀大约 3%。他不认同外界批评港铁只加不减的讲法，解释说本港自08年开始面临通胀，所以港铁每年加价。对于有议员提议利润同票价挂钩，马时亨就强调港铁要顾及17000名雇员和20多万小股东的意见。他又否认检讨机制已经划底线和港铁优惠缩水的讲法。他认为政府应该补贴全部交通工具，又提议香港所有交通工具一起减价，以减轻市民负担。他又说要作出期望管理，因为大幅减票价难度高，以免市民失望。 因为呢，我担心呢市民的期望非常之高，或者觉得呢这个检讨之后呢可以会令到我们那个票价调整机制呢是会令到票价会大幅减低。咁所以呢我要做少少期望管理，就唔想即係市民觉得我哋呢一个咁嘅机制呢係会令到佢哋嗰个交通费会大幅减低。我好担心就係市民以为改咗呢、這个修补呢个机制之后呢就会有好大幅嘅降低啦。咁即係呢个期望管理我觉得係重要囉。 一节新闻简报报道完。 天气报告， 预测系多云，有零散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有雷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系唔稳定。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系25度，湿度95%。 天气报告是由无惧任何天气转变，时刻关心你的乐信药业提供。 阿公阿公，我哋帮你赶走啲蚊蚊，夏天有我保护你，唔怕蚊蚊再咬你。我哋就系不含啲成分嘅乐的健恐龙蚊贴，我哋教小朋友学英文，仲有乐的健三合一草本蚊水贴，啲蚊蚊走晒。 EBC TV 登录乐视191及193频道。时政娱乐、金股财经、视像音色高清播送。视听新力量 ,DBC 数码一台旗舰台 ,DBC 数码二台 E2, 燕征联播。 李居明妙论天下，主持李居明、江美仪、林基。 手机问前程， 好啦，咁啊，呢个手机问前程咧，哇，排大队啦，但系冇办法啦。答唔到咁多啊！ 每次都系两个到啦， 系啊系啊，咁啊今日我哋接听电话啦。 好啊，早晨啊，第一位刘小姐，早晨。 Hello， 早晨。 Hello， 刘小姐你好，我系李居明啊，你好啊。 师傅喺度啦，有咩问题想问咧？ 啱啱收咗你个八字喎，吓，你想问乜嘢先？ 哦， 想问姻缘，主要系姻缘咧，同埋健康咯。 好啦，咁咧嗱，你个八字咧又到咗我哋主持人手啦，咁咧我又要又提嚟又投嚟咯吓。咁啊，刘小姐佢系嘅年份嚟，阿美仪 壬戌年，呢个系咩啊？ 癸卯月， 庚寅， 庚寅日， 庚寅日申 申子 时。 新字字，阿林记再解清楚啲。 系啦， 好， 壬戌年， 壬戌年系啦。 大家嗱，大家屋企嘅朋友咧，嗱呢个八字，我觉得值得你哋记一记，因为呢个八字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系啊， 系啊，啊壬戌年，癸卯月，嗱卯咧就系边个卯嘅 兔仔啊嘛， 兔仔个卯， 兔仔卯。 庚寅日 系 庚寅日 新字时， 新字时 呢个八字学到好多嘢，所以大家写低佢，你会即刻叻好多。第一壬戌跟住癸卯咧，咁大家要知道有个缺，阿美仪好似唔识嘅， 唔识 狗仔撞兔仔变成火，你知唔知啊？ 诶，唔知 啊，你要知啊。嗱，戌卯合火，好啦，咁咧就刘小姐系庚金，庚金系一嚿金， 金嚟噶。 咁咧就火系代表个老公情人。咁我想问下你啦，一嚿金，一嚿金， 咪烧红啲火咯。 咁咧就诞生喺一个熊熊烈火度，火系代表个老公，咁即系代表住佢本人个八字咧，已经系惊火惊到癫啦。咁喺现实生活里边有一个男人走埋嚟，嗰个男人会有咩收场咧？或者呢个小姐会有咩反应？ 佢融晒佢噶。火烧 系啊，用到佢本身个八字已经用到佢咁啦。如果现实生活系直情走个 红 壮壮的男人来，他怎样咧？ 佢会唔中意噶？ 系啊， 唔舒服噶会嗬？ 唔舒服噶，掂亲都死噶。掂亲个男人死啊！所以现实生活里边有个情人个老公咧，即刻烧到佢咧， 脚 都软埋。你明唔明啊？咁就要隔离咧，要搬个女仔嚟搞掂。哇！呢种八字系点样咧？洞房嗰晚，如果你以个古代嚟讲，洞房嗰晚掹埋个妹仔帮手， 要佢陪， 要佢陪啊！ 佢笑啦， 嗱点解咧？个意思即系话咧，嗰个西门庆 系 又识做又劲， 系 你就弱则尖尖，即系平时个八字咧睇到咧就已经系俾个火用咗你一半，即系你个八字里边好已经好多呢啲嘢啦。咁你对现实生活再追住个咁红豆豆嘅西门庆。 咁吓死啦！ 咁你就一系暴毙啦，一俾佢搞到你暴毙啦，一系咧唔暴毙咧就搵个妹仔嚟顶一顶， 帮帮手顶顶先。 但系现实世界冇妹仔啦，而家 几嘢你明？顶完之后再唔得，劲得滞，又第二个妹仔嚟， 哇， 又第三个妹仔嚟。好啦，第二个妹仔同第三个妹仔系咪即系等于你老公嘅妾侍啊？ 系咯， 即系话呢种八字嘅人咧，系会原谅老公有情人有外遇嘅。 吓， 刘小姐， 因为佢又喺度挡嘢啊嘛。好啦，所以现实中如果有老公就要咁，即系你条命就系要。如果你有一日有老公，你都会好自然接受一个已经有老婆或者有情 人嘅男人 嘅男人。越多咧越笑越冇所谓。 我一直听到阿刘小姐喺度笑紧， 你系咪 咁样嘅？ 系咪咁啊？已经吓， 唔系啊，佢冇拖拍，佢直情惊咗啊！ 未有啊，未有。 你听到西门庆三个字已经走头啦。 未发生嘅件事系啊。 哎呀，你叫西门庆，你唔好搞我。所以原则上呢啲女性咧就跟黐住阿妈住咧，就有一世就做公主算啦。 系 公主系点样？公主系哇 高高在上啊嘛， 受保护嘅 得噶嘛。 咁系咪最中意呢？ 只可以远观而不可以亵玩嘅。 最中意呢啲驸马系乜嘢？佢远观你而不足你，仲要向你腐败。每晚入房咧，唔系做嗰样嘢，系向你三顶礼之后佢行翻出去。吓， 有冇咁嘅人？ 佢中意咁，佢中意咁，即系呢个八字要一啲咁嘅男人。 刘小姐系咪啊？ 如果一上咗床咧，佢就叫妹仔入嚟。嗱，所以睇八字里边咧，我哋睇到人生咧，即系话刘小姐系天生一个公主，佢系适宜于阿妈嘅乖女，成世唔好嫁咧，咁就幸福啦。好啦，如果你要嫁咧，嗰个老公咧系你所惊嘅，或者成消融你嘅， 或者有三妻四妾嘅， 系啦。咁当然啦，你揾个老公，佢本身已经结过婚，又离咗婚，又生埋好多仔女，咁然后佢系仲系要鬼佬嚟嘅，系 咪啊？ 外国人嚟嘅，冇唔系火嚟嘅，系金嚟嘅，系咪啊？仲要系北方嗰啲白雪雪嗰啲冻冰冰嘅鬼佬。系啦，嗰类或者北欧 系啦， 系 OK， 当然系北京人都得啦 吓。 咁咧你就掂啦。 咁从呢个角度里面嚟讲呢，你个身体又出问题啦。点解？因为火咁样烧你法呢，你个人嘅身体嘅状态一定系唔好。点解？因为金，教两位啦，教听众啦，金系代表皮肤。 金系皮肤， 所以俾啲火一烧金烧到咁大镬咧，你嘅皮肤一定唔好，你嘅身体里边一定系有免疫力啊，各方面都差噶啦，所以你是一个病人嚟噶，刘小姐。 系啊系啊，我成日都要睇 医 生 嘅。咁 咪 即系病人啦。咁 你睇啦，有病 嘅公主嚟噶。嗱，你点解要睇医生咧？我哋系睇个医字啦。医字点写？ 金 金 唔系啦，写出嚟写个医字。 系个医字就系啊？点样形容咧？ 咁样咯， 系。 嗱，咁样医字就 系 有金嚟嘅。 系 医字下面有只鸡噶嘛？ 系啊系啊， 鸡咪金咯。 系啊系啊， 所以医生就 系 金。 系 由于佢啲金咧烧到溶嘅时候咧，佢睇医生等于搵，唔系即系等于头先个故事，即系搵嗰个妹仔上嚟顶啊西门庆， 仲要使睇西医嘅。 所以其实佢唔系睇咗一个医生，佢仲睇咗好多唔同嘅医生，佢顶住个房。 成 team 嘅嘢。 所以其实佢睇医生只不过系要搵 金 啫。其实佢揸住只鸡髀唔使睇医生，其实佢着白色衫唔使。其实佢想乜乜蓝鸡精佢唔使，其实佢全部佢去咗英国呢个人冇病， 系咯佢移民外国 呢 个 人去咗英国直成系嫁咗老公兼冇病， 仲要冇唔系西门庆添， 系 系啦， 快走啦刘小姐， 你唔知道 嫁唔到， 嫁得到嗱，而家开始同你讲正 冷静啲 系啦， 嗱咁咧咁多火嘅情况之下咧，两位或者各位听众要留意啦。只要将个火拱咗入去个坟墓度咪得咯？ 系啊系啊，入墓等佢 入墓，咁入墓火嘅墓系戌啊嘛， 系 戌即系鸡啦， 系咪先？咁即系拱入去，但系咧，佢呢个卯木咧系同个戌咧系第一次合咗火啦， 系。 但系好衰唔衰，隔篱又有个人， 系啊， 即系话又要拱多个坟墓俾佢都唔得，点解第二个又嚟烧啊？即系话佢要行两个戌先至可以。平息晒啲火而接受一个老公。 咩叫两个戌啊？ 两个戌即係话呢佢个大运行个戌就40岁到50岁行一个戌啦。 係呀係呀。 而喺嗰个年里面再行多一个年都系戌。咁两个戌咁佢变咗先至可以第三个戌先至系戊。 先至系戊。 嗰个说话都系开两个火。咁所以呢即係话呢你个八字里面火多到不得了呢系要啲火入咗个坟墓度呢系要好多戌即系好多戌。咁好多戌好易嘅啫养好多狗就得㗎啦。要几多只狗呢三只狗。 喂砰砰声去顶养啦。 有冇狗啊 怕狗。 系咪啊 系啊，系啊， 狗嘅公仔得唔得？ 靓唔靓？ 你大声啲，我听唔到你讲嘢。你大声啲啊！啊，刘小姐。 哦，狗嘅公仔 OK， 但系真嘅 真就唔得啦，好惊。 只要你能够经常养住三只狗咧，等于有个老公。啊，呢个第一个啦。咁你养唔到就冇啦。好啦，第二样嘢，如果你唔养狗，谂第二个方法得唔得？得，你去个水地咪得咯。去个水地即系话全部系水嚟嘅，咁变咗就冇咁热，咁啲火熄晒都得嘅。 即系翻去北上咯。 你行水地咁，好似呢个月都系水地啊。 哦，系， 即系北角啊、湾仔上水、天水围去噶啦。 系啦，去嗰啲地方舒服啦，住嗰啲地方舒服啦。 系啦， 佢住喺火炭啊，大件事。 真系俾够炭啊！ 你唔好啦， 好啦，咁所以当佢去到40岁嘅时候行呢个戊戌 咧， 其实已经系。有机会喺呢段时间啦，咁戊戌咧亦系2018年，所以2018年咧，如果嗰年佢哋肯养多一只狗、三只狗对两个开户嘅锁匙咧，其实已经多咗个坟墓出嚟啦。咁所以咧，其实成个八字里面个巧妙咧系好简单嘅啫，只不过就系在于第一新就 系 驿马，新加只鸡就将个戌夹眼变成咗唔系火变成金，所以最快嘅方法就喺鸡年，亦即系2017年嘅时间，佢揾一个外国籍嘅男朋友已经嫁得啦，所以你系可以嫁。不过喺2017年嘅时间咧，你要识一个系嚟自英国、嚟自外国 系啦 嘅男朋友，咁你可唔可以做一个鬼佬先？ 哦，都 OK。 咦， 咁啊嗱，咁啊点 OK 喎？ 有转机。 嗱，呢度嘅驿马意思咧就话向住英国同埋欧洲，如果以中国就系呢个密码系代表西安，以香港嚟讲系西环，同埋呢一个代表系元朗，呢啲咁嘅地方里边。都会出现到一个老公咁嘅人物嘅，咁而呢个人物咧本身咧属猴嘅机会好高啦，或者系猴月啦，猴月咧就系呢一个嘅8月8号到9月8号出世嘅男士，咁所以其实你向住呢个方向谂咧，已经系得咗啦， 系咁所以你头先照我呢个方法做咧，你已经搞掂晒，而且你嘅身体完全冇问题。 嗯，唔使担心啊，刘小姐 系嘛，得唔得食鸡去？ 食鸡要狂食啦， 狂食啊喂！ 最好摆只铜鸡床头啊， 铜鸡啊喂！ 吓，你而家最紧要医得你最快嘅咧，就系你经常嘅旅行同埋摆只铜鸡床头。 嗯， 咁咧可望喺2017年同埋2018年咧，系会有机会吓，系识到一个外国嘅男士，然后可以结婚或者甚至系出嫁嘅。咁恭喜你先， 恭喜晒刘小姐。好啦，我哋就要唞一唞啦，转头翻嚟继续接电话。 沉闷香港，此曲一出爆喜讯，乱世佳人奔去齐雅歌医生复修版隆重公演，三场全爆。现讯仲要求4月30日乱世佳人齐雅歌医生加开一场，千人戏院上映《无间道》一系列刘伟强导演作品展，步步还我原片效果，大戏院全新感受，又闻到新光引进最新炮谷机的阵阵香味，快啲嚟地铁北角站踩下新光千人戏院的旺气啦！以上电影部分儿童不宜。 三二一， 你讲咩啊？ 细就 UC Square 嘅优点就系三二一咯。 吓， 佢特设大三房同两房多元间隔，宽裕空间，同区罕有。 二咧， 位处元朗市中心，邻近西铁朗屏站，去边都咁易咁方便。 咁一又系咩啊？ 就系一家大细都啱嘅 Club UC 住客会所咯，40几样玩乐设施，话摊就摊。 仲讲嗱嗱临三二一 get ready 去红磡置富都会九楼参观细就 UC Square 示范单位啦。 本广告由卖方发布，著卖方所知的发展项目的预计关键日期2017年3月31日，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 百转千回绕梁三尺，上海粤剧殿堂级洪小生、黄君安，芳华粤剧团当红花旦李敏访港演出，香港粤剧迷有福啦！6月3日至5日，3晚29个经典折子戏，尽献尹派小生、王派花旦、刘派精髓，梁祝、何文秀、红楼梦、柳永，经典呈现，晚晚精彩。新光约定你，不见不散。 原来唐三藏自叻嘅功夫系准备功夫，几只马骝听住， 得一只马骝啫，师傅。 一只行山家要成班人去噶啦，悟空带地图、电话。沙僧带指南针、电筒，八戒带食物、食水， 仲要带眼睇路，唔好随便去山间度玩啊！ 成日认叻，行山要量力而为，千祈唔好勉强啊！做足行山准备，畅游绿野天地。 手机问前程。好啦，师傅啊，最后一节最后一个电话啦，要接啦，好唔好啊？ 好，洪先生， 早 晨，你好， 系系， 洪先生你好啊，我李居明，你好你好， 师傅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啊咁啊，你啊怼咗八字入嚟咧，就问要生个女系咪？ 系啊，想啫， 想啫，恨女系咪？ 你啊几可爱话想，因为咧就俾咗空间俾我咧，依家令你失望嘅时候唔好意思啊。咁啊，我以事论事先吓， 笑得好甜。 咁啊，无论点都好咧，就你结婚几多年啊？ 20几年啦， 20几年都追咗个仔，未追咗个女啊？ 未啊，未 仔都追唔到， 未有小朋友。 唔系以前就因为唔系好想咁， 唔系好想要，而家后悔啦， 追紧想啦， 要追啦。咁但系你老婆都可能已经去到四张噶咯噃，系咪啊？ 系啊，系啊，系啊。 咁点生啊？咁你真系玩我啫，你想学刘德华？你睇咗刘德华之后，你学佢系想吓？ 可能， 所以揾你咯，姚师傅。 喂，大佬，即系嗱，同 我补八字先啦，不如 系啦，补八字，等大家可以 enjoy 啊，你嘅八字先啦，然后先睇下我点样话俾你听，你系几咁难嘅。 好啊， 好嚟睇下。 丁未，自 己有， 己 有， 自己个己有， 己有 个己有系啦。跟住咧， 某人， 某人， 无人， 无人， 无。无土 无土 无人 任子 任子 系 任子 是系啦系啦 吓冇错嗱首先啊洪先生吓首先咧你要知道咧你姓洪咧就同我哋嗰个坐喺隔篱个江美仪个江字咧基本上都系代表任水嘅 系啊 即系个姓里边已经系代表任水 系 水嚟嘅咁咧水咧阳性嘅水咧系生阴性嘅木嘅生卯木喺你个八字里边咧你系属于戊土啊。木土克水就为妻，系嘛？水生木系为子女，系咪先？咁所以木系代表个仔女嚟嘅。 咁即係话，但係因为你生于喺个金咁旺嘅季节，呢、這个叫酉金啦。呢、這个金呢，呢、這个鸡呢个金呢，係专搵一样木嚟劈嘅，嗰、那个叫就系你嗰个女嗰个卯木。 哦， 所以造成咗你呢个八字里面呢、原来有一把刀呢系赶走晒你所有个女、第一先赶走你个女先。咁、你话一坐低啦，你考下李居明，我想生个女呀咁样。哇大佬即系已经就好难。仲有一样嘢，你原来喺过去31到36岁嘅时间呢，曾经行过五年月木运，系个天里面呢系话俾你听，原来你呢一世人喺31到36岁嘅时候系唯一嗰五年里面系有个机会个女出头。系出头嘅意思就系唔系喺下面，喺上面。出头嘅意思出咗喺上面。而壬水就系生女嘛，而佢就系壬子时嘛。亦即系话根本喺佢31到36岁嘅时候，佢系错过咗人生可以唯一拥有一个女 嘅机会 嘅五年。你真系嗰五年真系、真系失 佢迟咗识你咯， 真系真系可惜啦！嗰年咧讲明俾你听咧，系1998年到2003年，其中咧系应该喺个五年里边嘅其中一年，亦系讲明1999年嗰年。佢系个女，你1999年嗰年系兔年啊嘛，真系大意识失荆州啊！你1999年你个女嘅，嗰、个女就系因为你，诶话唔要话唔要，咁点解会咁容易唔要咧？因为月木咧，我哋讲隔篱咧，月木系个女咧，月咧撞到个庚金啊，即系嗰个大腾先，我哋嗰个大个庚金啊，月庚合金啊。合金嘅意思真系会冇咗，因为佢八字面金太旺，所以佢好容易合金。好容易合金嘅意思即系好容易将个月木合咗去，所以就冇咗佢。所以佢行到喺度发烧系真，但系你争死一样嘢得噶啦，争死咩喺呢个八字里边嗰嚿金，嗰、那个金就系咩只鸡 鸡啊嘛。 所以呢个人咧见到只鸡咧，佢即系如得汤鬼咗佢，锯鬼咗只鸡系差唔多，即系有鸡肉食落去就冇。冇女， 哦，即系唔可以食鸡呢个又 咁嘅意思。咁你而家未来你要生嘅机会好渺茫，所以你中意食鸡又唔好因为呢个理由去唔食啦，系咪先？系咪啊？咁呢个系第一样嘢，因为你个八字面金太多而出事，系冇咗仔女嘅，即系呢样嘢系比较差嘅， 困难一啲。 咁嗱，仔女又我嚟做乜咧？调翻转头嚟讲，女咧就系爱嚟化桃花嘅， 系啊。 第二女咧就系爱嚟咩？令到你有正官，正官即系代表有名气。代表会受到人尊重咁嘅意思。咁、所以喺你嘅八字里面冇咗呢样嘢呢，其实可惜呢就係令到你做任何嘢都好呢，有少少红衫唔好介意呀、即係有少少人哋睇你唔起咁样嘅。即係你成日觉得好唔开心，成日觉得人哋睇你唔起。 怀才不遇。 係成日觉得人哋好似窒住你咁样嘅、你有冇呢种感觉呀、红衫 少少啦，少少。 係啦。嗱咁而家呢喺你嘅八字里面呢，你嘅妻星呢系水嚟嘅。呢、个金字有个好处、就会生大量嘅水。佢系代表财啊，财富啊，代表夫妻啊。咁喺呢个八字里面呢、你嘅夫妻运呢一路行到好老啊，而家睇到呢、都好旺盛嘅。咁即系话你老婆呢、就系、你个女嚟㗎啦。你明唔明你当佢系你个女就算。 婚姻美满。 即系难听啲叫你条女就系你老婆。咁你索性锡你老婆多啲呢就将你对个女嘅爱呢锡埋你老婆度呢。 老婆又系佢女又系佢。 呢个就冇乜错㗎啦。咁呢个第一样嘢我都系要调整返。 都幸福嘅。 嗱咁三年之后51岁之后呢、你就完全行晒入去嗰个妻星嗰度个贵水啦。咁呢个妻星里面下面呢系见到个卯木，呢个系你个女喎、即系契女嚟。 哦，有契女、 即系你应该去、你会搵一个契女。咁、个契女就系咩呢？亦系讲咗系1999年出世嘅。咁嗱，而家1999年出世到而家几多年呢？系大概系 17、18岁啦， 16、17岁嘅一个属兔嘅女仔咁、样。咁你应该可能系同一个1999年嘅一个细路女咧，咁、你可以契下女得啦吓。咁咧呢个契一个女系可以吓、或者呢个女咧唔系，系你嘅老婆嘅姊妹嘅女，有冇你老婆嘅有冇家姐或者妹生一个女有冇？有冇呢啲？ 冇，系啊， 即系嗰把金劈晒，咁、所以咧系难啦。好啦，咁啊，你话你居民有咩办法可以真系做到一样咁嘅嘢出嚟咧？咁个唯一嘅方法咧， 就是你要试下啦，咁就呢个方法我都唔系好有把握，但你可以试。 嗯， 就系点样呢，就系你屋企嘅东边，即系屋企嘅东方，喺大厅嘅东方嗰度，咁呢就养两只兔仔。你做唔做得到啊？你估你？ 唔系，本身已经养咗一只。 点解你咁叻要养只兔呢？ 唔系，我太太中意养啊。 点解乜嘢都唔养，你养只多好？ 唔养猫，唔养狗， 好热门系咯。 点解？ 中意白兔啊！以前， 哎呀，即系证明嗰1999年嗰个兔咧，即系可能即系失得比较一啲，可能有咗而冇咗，会唔会有咩情况啊？有冇有冇可能啊？嗰无端端会玩只兔嘅，我靠你摆只兔，你又，但系你摆错咗，唔系一只系两只， 养多只啦， 因为一只咧就系人木，即系系夹木啊，系佢而家要卯木啊嘛， 系 两只啦，两只， 两只， 养只陪佢啊。 咁然后呢，既然佢已经养一隻呢，就有少少圆喎。即係话呢，就可能要諗呢嗰啲办法呢。呢、這个行佢嘅大运里面呢，阿林嘅睇到啦，就是、我已经写咗㗎啦。喺嗱46岁到51岁，佢行神神匿埋咗个月木㗎嘛。呢、个月木咪就係个女囉。匿埋咗呢个。呢、个字同个金字合咗局。咁呢射咗少少金呢，你暂时就唔好食鸡肉，咁啊今年呢，今年就试下喺嗰个卯时嗰度，就行房，即係朝头早5点到7点行房，然后呢喺今年嘅月未月，亦即係今年嘅农历嘅六月，亦即係西历嘅7月8号到8月8号呢，有机会喺嗰个月里面呢，就好似布啊刘德华同阿 朱丽倩嘅朱丽倩嘅后尘啦， 就临老咧就整翻个 女，睇可唔可以氹到佢出嚟？ 咁咧 而家匿埋咗， 就要做有以下呢三样嘢。除咗嗱，因为你养咗兔之后有啲契机啊。第一有一只两到两只，做唔做到，洪生？ 应该得。 好，第二样嘢，你可唔可以5点到7点嘅时候先行房咧？ 播种啊！ 得唔得 ？OK 嘅， 可以啊。好，喺床头你可唔可以用水养四只富贵竹咧？ 床头应该都可以， 附近啦，附近啦。咁另外咧，你狂食猪肉咧，开咗个木库佢，即系嗱，暂时羊肉戒咗佢，然后食猪肉。咁然后喺你个床头用水养四只富贵竹之外咧，去嗰啲买嗰啲木铺嗰啲地方，或者买嗰啲工艺品啊，即系嗰啲啦，嗰啲地方啦，即系嗰啲咩国货公司里面有啦。咁咧就买个木嘅呢一个猪， 木猪 系啦，木猪。如果你太太姓朱咧，就有机会啦。咁呢或者吓 佢猪年 猪年啊， 哎点啊点啊， 越嚟越近啦， 点啊，咁啊开咗你个木库，咁啊有机会啊，今年有机会，因为你老婆养咗一只兔仔，可能有一个契机，真系老来得女， 系嘛， 恭喜你啊， 恭喜你先， 你照我呢个方法做咧，应该有啲机会啦，但系记住你啊行房嘅时间错咗，所以暂时未得，咁啊用5点到7点朝头早，用个闹钟捞一捞你，或者早啲起身啊，咁啊去做呢样嘢啦，有机会啊。 Okay, 好，唔该晒你，好，下个礼拜再见啦， 拜拜。 玄学风水命理并非精密科学，本节目内容只供参考。 气势磅礴嘅史诗式舞台作品，儿女私情嘅绮丽豪情，本年度瞩目嘅粤剧巨装《秦王孟姜》。李居明大师最新作品，首度与二度梅艺术家欧海明合作，火花狂放，崔玉梅演绎红康，曲曲听出耳游。秦王孟姜今日正式开售，快啲嚟新光戏院 Cityline 同通理琴行抢飞啦！ 欢迎乘搭本班航机，为咗各位乘客嘅安全，喺前往热带同寒带地方嘅时候，请采取预防周身病痛嘅措施。在户外活动的时候要喝多些汤水补品，要留在有养生药膳供应的地方休息，返港后一个月内觉得不舒服，就要即刻去看中医调理身子了。今日下午4点半至5点，由阿蕊、李丽蕊和子欣主持的医食同源，祝阁下旅途愉快。 对我隐藏与伤感，难道没 BBC 数码一台暨南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到5点。非常听，笑飞。